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陈绮贞，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想要听你说快乐多过忧愁，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澳洲雪梨士山达基中心今天一桩砍人命案，一名男子伤重不治，另有一人受伤。澳洲媒体报道，死者为24岁的台湾人，警方逮捕了一名青少年。这座中心为山达基教会领导人大卫·密斯凯维吉2016年开设，也是山达基在澳洲的总部。两名受害者都是山达基教会成员，警方已经将逮捕的16岁青少年带到警局调查。中国登月工程有了重大进展，探测器嫦娥4号今天上午10点半左右成功登陆月球背面，这是人类探测器第一次在月球背面着陆，同时透过之前发射的鹊桥中继星传回了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揭开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月球背面就是永远背对地球的那一面，也称为黑暗面，但事实上月球背面也照得到阳光，只是地球人看不到。嫦娥4号这次主要任务除了巡视月球背面形貌，还要执行低频射电天文观测与研究、矿物组成成分及月表浅层结构探测。环保团体黑潮海洋文教基金会去年调查全台海域的塑胶微粒，今天公布结果，全台51个检测点都测到了塑胶微粒，每立方公尺海水当中大约0.016到64.12个塑胶微粒不等。若将水体换算成国际标准游泳池的大小，就是30个到10万个不等的塑胶微粒在游泳池里头。其中量最多的测点位于嘉义县八掌溪出海口附近，每立方公尺64.12个塑胶微粒，相当于国际标准游泳池当中135000颗的塑胶微粒。其次为高雄市后进溪出海口与基隆市的和平岛，每立方公尺海水中分别有4.9颗与3.1颗的塑胶微粒。进一步分类，全台海域都发现了硬塑胶占比最高，可见生活塑胶占大宗。八掌溪出海口测点计数到最多圆形塑胶粒，来源大多为塑料加工原料，推测与上游或者是临近县市的工厂活动有关。此外，曾文溪出海口、安平新港外、后进溪出海口、高平溪出海口、丰港溪出海口以及小琉球的花瓶岩、龙虾洞、后石群礁8个测点塑胶微粒数量相对偏高，其中可能由塑胶袋、食品包装为来源的软塑胶占 9.7%， 支撑科棚架的发泡塑胶占 6.9%。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拜会选前力挺他的高雄市农会，也特别请了理事长萧汉俊还有市议员陈丽娜，说明到新加坡帮农民找订单的成果。目前谈定这个月到当地展示农产品，3月由韩国瑜亲自到当地签约，希望一次签3年，好让高雄市的农产品出口细水长流。陈丽娜指出，他们拜访了新加坡市占率达到60%、门市多达150家的连锁超市总裁，对方很有兴趣进口高雄市的水果，初步谈定1月展示，3月签约，希望一次签订3年长约，一整年都有水果出口到新加坡。萧汉俊提到，不止中国和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帛琉也有可能签约。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61点，来到9492点，成交金额896亿。南韩综合指数目前下跌10点，1999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点，246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2点，711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49点，2498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0点，3008点。日本股市今天继续休市。东北季风今天虽然略微减弱，但是高屏地区位于北风侧，扩散条件还是不好。下午1点，屏东县琉球的空气品质达到红害，另有9个测站亮起了橘色灯号，包括了高雄市的桥头、大寮、林园、男子前金、前镇、小港、复兴，还有屏东县潮州。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豪雨特报，东北风影响，宜兰县可能下起局部大雨或豪雨，基隆北海岸和大台北山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放眼崭新的未来，安心是你我心中不变的期盼。全球医美领导药厂艾丽根始终明白，微整形与体雕优质产品，让人安心永远放第一。坚持一甲子，让你绽放一辈子。 艾丽根为你成就美到完美的最后一里路。艾丽根 Elegant。 2018亿万翻唱女神，2019首席唱作新人文慧茹。文慧茹第一号创作专辑《亲爱的你，怎样的我》，1月4号即将揭晓，华研国际。 UFO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1月7号登场的是陈奕迅。 情人有天地，日月伴行李，如果失忆，我渴望再多一次认识你。 UFO MVP 飞碟我最大，下周为你送上安以为。 我独坐窗外等你回来拍一次重圆，等春去秋来鲜花再开，也许才遇见，在时间河流间来回穿越千万遍，其实来等你。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黄子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反复吃喝拉撒睡， 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有一套，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也还没破解如何死去活来，不过大脑所产生的悲哀好像能让愉快更痛快。保持自家的气候是有多难，这里竟然还会有四季变换，但所谓雪花比记载更好看。我一定要尽快调查明白，这落后星球魅力何在？调改返航的队长怎么会不愿离开？哎哎，我们早进化到完美状态，为何还会迷恋平凡？难道生命没缺陷，反而是一种缺憾？ 想起我，却又比通透铁壁多点温暖。莫非生命就是要很短暂，才能明白时间多实在？地球上看我心像一粒尘埃，若人类发现该多兴奋崇拜。我们派来的却不肯再回来，我一定要尽快调查明白，这落后星球魅力何在？早该返航的队长怎么会不愿离开？哎哎，我们早进化到完美状态，为何还会迷恋平凡？难道生命的缺陷反而是一种缺憾？我想我慢慢的终于明白，这落后星球有多可爱。好想好想学队长勇敢的不再离开，哎哎，我们越进化到完美状态，也会更加迷恋平凡。那些不完美生命怎么会还看不开？ 下午的2:11，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是的，我们今天呢，在今天星期四的哥哥妹妹有意思，2019年1月3号，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呢？ 今天有很棒的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什么活动？ 因为呢，在这周末就是我们的除夕特别节目《超级艺能红白大赏》的开录日，在这星期六，在台北的小巨蛋。那这个今年的红白已经迈入第10年了，然后十年是一个康扎，然后就会特别的盛大，所以今年卡斯非常的强，一路开唱，号称这个会无尿点，就是你没有上厕所的时间，从头会听到尾。那这个门票呢是没有在卖的，只有在送的 哦。所以意思说，我们今天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当中，因为广播女神是红白主持人，要送票是吗？ 是的，要请大家一起来红白的现场录影咯。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太棒了吧！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所以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会要送出红白艺能大赏的票。 对的。 好，那第一个小时呢，要来跟大家，就是我昨天看到一则新闻，然后这则新闻呢是听众分享给我的。一开始呢，其实看到标题的时候觉得哇，好笑，好笑。但看到后面其实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澳洲的狗舔蟾蜍上瘾，戒毒所也阻止不了他们复吸。我在一边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一边还在想说，是不是假新闻啊？因为现在有一些新闻是故意做出就是恶搞的，或是讽刺的，或是好笑的。对，他也不是要，他也不是要误导大家或干嘛，他只是就是一种 博君一笑， 对，娱乐式的创意写作。澳大利亚的宠物戒毒中心宣称，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帮狗狗戒毒呢？就是在一只青蛙的背上，放上很多很多的瓦萨比芥末，当他们又再去舔的时候，就会哇，好辣哦！ 这跟小时候我妈帮我戒奶嘴有什么两样？ 对，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可是呢，这个看起来改过自新的戒断者，在离开了戒毒所之后呢，等 一下，戒断者是指那条狗吗？ 对，没错，仍然有1/5，也就是说20%会继续复吸，复吸就是 再度复发吸吮， 再度去舔蟾蜍。宠物戒毒中心的采购人员每个月都要去市场采购大量的芥末，供应商还以为他们是某个日本连锁集团，然后就是日本料理连锁集团，但其实这些芥末都不是去到饭桌上，被涂到了一只假的蟾蜍身上。他们把涂上芥末的假蟾蜍呢，就放在草地上面，观察每一只伸出舌头就辣的怀疑狗的愚蠢行为，然后无限重复，直到这一些瘾君子 君子是狗的意思，长了点记性，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戒毒。澳大利亚现在的宠物医院呢，现在都增设了这种戒毒项目，要帮助人们来挽救这些堕落的毛家伙。身为自己 家里面也有养狗的人，你如果狗真的爱上了某一种食物，然后那个食物真的对它不好，你要怎么办呢？ 不管什么东西吃的都过犹不及吧。像最近我家的宠物迷上了吃香蕉。 哈他怎么会发现香蕉好吃嘞？ 就是家母让他吃了一口，然后家母发现他吃香蕉的神情跟吃比如说 芭辣其他东西不一样， 苹果的眼神不一样，他觉得他吃香蕉那个眼神特别在发光，所以他最近宣称，你知道吗，就是在外面啊，就是如果宠物他们之间也会交友，写一些自己的履历，那他最爱写最爱吃的食物，他就会写香蕉。 这一切都是令堂的脑补吧。 对，因为其实宠物如果他胃口好，他什么都爱吃。 对呀、 啊，可是因为香蕉的粘性比较黏，所以他在吃的时候就有点黏黏的，他可能觉得那个样子感觉很可爱哦。然后因为你吃苹果或芭乐或是卡哦卡哦卡哦，就看饲主喜欢哪种表现的宠物。 好可怕哦。在这边呢，这则新闻说，如果这些狗啊进到了戒毒中心训练过，看到了蟾蜍就会产生条件反射，就其实就是那个巴甫洛夫的狗嘛，就是摇铃实验，一到摇铃，然后呢就是有东西吃，所以到后面呢，其实都已经没有东西吃了，但是我摇铃，狗还是会就是 流口水， 直接分泌唾液。那这个戒毒的条件反射也是这个样子，就是现在变成一看到蟾蜍就这样，哦，我要赶快闪，因为就是我会被辣到这样子。可是，不是所有的狗都可以重拾他们的生命，有20%的狗出院以后还是继续去舔蟾蜍，没有一种狗能够抵抗得了这种醉生梦死的诱惑。 有没有影片是狗舔完蟾蜍之后 的 行为表现？ 因为我现在看的是文字新闻，所以我一直看到这边，我都还在怀疑他是在创意写作。直到我整篇看完以后，我去 YouTube 下面找，然后找关键字。真的有饲主拍 YouTube 影片，说我家的狗爱舔蟾蜍，然后会拍他的狗舔完蟾蜍以后倒在草地上，眼睛就是 翻白眼， 没有翻白眼，就是那种有点瞳孔放大、很迷幻的感觉，是真的。转身之后，你却又抱着我，在放手以后不再拥有彼此的温柔。在我转身之后，你的泪不停流，虽然心很痛，却只能说分开以后我就要远。在我转身之后，你却又抱着我，在放手以后不再拥有彼此的温柔。在我转身之后，你的泪不停流，虽然心很痛，却只能说分开以后我就要远走。 所以好好的看好你家的宠物，在你转身之后，你不知道他会做些什么事情。现在其实有一些就是那个宠物的就是居家监视吧，就是在你去上班上学的时候，你还可以透过你的手机去看一下，说你的狗现在其实在干嘛呢？ 但他们大部分都在睡觉。 然后因为国外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就是国外他们可能有院子会跑来跑去，所以那个狗他可能会在院子里面遇到一些其他的小生物。Susan 家的狗狗已经是这个月第3次被扭送进宠物戒毒中心了。 起初爱犬一系列异常的举动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Kiki 经常摊在草地上四脚朝天，眼睛眯成一条线，看起来好像很开心。 过了几天呢，又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时候 Susan 就特地在院子里面装了一个监控，才恍然大悟， 我们家的 Kiki 竟然在舔蟾蜍， 就在舔蟾蜍的背。狗跟人一样，一旦沾染毒品，那真的是不可救药，令澳洲所有的宠物狗沉沦的这种蟾蜍，不是随便的蟾蜍，是有一种特定的蟾蜍，它堪称是移动的致幻生物工厂，会让人产生幻觉的生物工厂。它们的背部能够分泌一种叫做就是蟾毒素的乳白色液体。而狗呢，有一个习惯，就是它看到什么就要舔什么。对，狗这个习惯是舔它们所看到的一切，这两者一拍即合。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有听众说不能隔离这种蟾蜍吗？就不要让它进家门来啊。就是我刚刚讲过，就是台湾可能你都把狗养在自己的家里面，可是在国外养狗是养在院子里面，所以那个院子里面就是会有很多其他的生物啊，你不可能，你没有办法见任何东西，不让其他生物进来，对啊。但这个蟾蜍这个毒素呢，在澳洲被列为一级的药物，与海洛因跟大麻是同类的。澳洲的狗比人类更先发现舔蟾蜍能为自己带来快感，舔了蟾蜍的狗会遁入空门，不断的旋转、跳跃，甚至翻着白眼瘫倒在地上。这个毒素能够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幻觉。昆士兰州的狗越来越沉沦了，除了复吸的，中心每天还新增十几例舔蟾蜍上瘾的狗。麦克家的泰迪那次舔了蟾蜍，正好他在发情期，结果就像发了疯似的。 感染吗？啊，就是传染出去吗？ 不是，结果他就像发了疯似的，追着袋鼠跑了三条街。 袋鼠没有出拳揍他两拳， 袋鼠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就是他的那只，就是麦克家的泰迪是多大只的狗子，也许袋鼠也感觉到威胁，狂追三条街。好，最后呢，就他是被送到戒毒中心，才平息了整条街的躁动。那个时候呢，就是他的毒瘾已经太深了，还必须被转移到三级监护。在那边呢，就是把宠物的毒瘾分为三个等级。第一个级别呢，属于刚刚沾染上，还没有成为依赖，还没有形成依赖性， 轻度的。 第二个级别就是你出去以后又重犯的，已经有戒断反应的。第三个就是你深入骨髓，你会不停的流口水，然后会就是去抓墙，像得了精神病一样。然后会抑郁，会痴呆，甚至遗忘主人。就是这些毒瘾就跟人类的行为是一模一样的啊。毒瘾最重的狗已经不能进行户外活动，连吃饭都要被固定在专用的餐桌上。所有的吸毒狗都有相似的症状，就是会不停的分泌唾液，摇头晃脑，兴高采烈，病情严重的会发生呕吐、肌肉痉挛、抽搐、心率失常，甚至死亡。啊， 就是真的是吸毒，完全的吸毒。 没错，那当然呢，就是这个已经严重到很多人就像那种我该怎么办，如何做， 你说 Google 关键字会有很明显的问题。 对，这个网站叫做 WikiHow， 就是告诉你该怎么办的。比如说我该怎么组装我的桌子，我该怎么使用电钻，就是 How do I 怎样怎样怎样。他说 How to keep pets safe from can toads， 就是我该如何让我的宠物远离这种可怕的蟾蜍呢？一，在室内喂养喂饱你的宠物。二，别让你的狗乱喝路上的水。三，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 你懂我说的吗？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你的胡子要我收拾，还要我洗你的袜子，吵着陪你在看电视。你是不是不大声说要看报纸，还要我借你的钥匙，一个人躺着吃零食，洗掉了烟头，我嫌你太啰嗦。你不是曾说过有个人美丽温柔，他好想做你的女朋友，你还在等什么？快和他联络，要他每天来喂你的狗，下班你和他来接送，累的时候他来按摩，准备接好 欢迎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时间刚好来到2:30，我们继续呢，就是刚刚这个狗成瘾的故事。在澳洲的狗狗因为习惯，就是他们会去舔那个他们所见到的东西，舔其他东西没事，可是舔到有毒的东西，然后这个毒会让他们产生神经毒素，然后就迷幻、旋转、跳跃，可是严重的话会死亡。前面呢上个半段讲了狗狗戒断这些症状，然后要怎么样保护你的狗。基本上呢在 APP 上面也有听众朋友说，就是你必须要随时都就把他那个狗套都带起来。 那他很可怜 耶， 那养在大自然养在院子已经没有意义啦。 对，就只对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接着下来这半段要讲到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蟾蜍。这个蟾蜍在澳洲是又怎么泛滥开来的。蟾蜍在澳洲泛滥，对于狗就是一场狂欢，但对于整个生态环境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因为这种蟾蜍，它吃掉了所有它想吃的东西，毒死了所有想吃它们的东西。尽管它们不是生态链的王者，但却它们却用它们背上的神经毒素调节了整个生态链的秩序。有生物科学院的科学家说，在2005年的时候，他们在阿德莱德，就是澳洲一个靠海城市的海滩上面，河滩上面发现了第一只的河蟾蜍。可是4年过后，不到4年，到了2009年，大型蜥蜴在我们的研究地点全部灭绝了。哈！凡是想要吃这一种蟾蜍的，像是大河蛇、大蜥蜴，还有这个带幼，都面临了要灭种的危机。BBC 的纪录片里面说，蟾蜍干掉了澳大利亚95%的食肉动物，就是吃肉的动物，95%都被它干掉了。活下来就是不爱吃它们的。难过的事情来了，在这之前，蟾蜍到底是怎么到澳大利亚这片大陆的呢？他们当初是被当作异虫引入澳大利亚的， 怎么搞错？ 要帮助什么啊？ 就是要帮一样，要帮助农民吃些坏东西，因为你们是青蛙不会吃蚊子吗？ 但不知道它的背这么毒。 那个时候不知道啊。1935年的时候，在昆士兰州的凯恩斯甘蔗田，第一批102只从夏威夷移民来的青壮年海蟾蜍渡出了笼子，踏入这熟悉而又陌生的甘蔗地。很快他们就发现，以前在老家吃的甘蔗甲虫，现在哎呦都高高在上哎。然后呢，就是你现在就是不需，可是呢他们现在也不需要费力。以前就是你要吃甘蔗，你可能还要就是跳啊，然后就是去吃上面那个东西。但他现在发现，哎，我根本不用费力，就是往上面跳，有一大堆那个昆虫蜥蜴哦，我唾手可得，因为他们要来吃我，我就可以吃他们这样子。 今天澳大利亚的海蟾蜍数量已经超过了2亿只，他们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存续委员会的入侵物种专家小组列为世界百大外来入侵种。接着下来就要想想，那我们要怎么样减少它的数量呢？有一位教授，他提出了，不如我们将数百万只的澳大利亚海蟾蜍运往中国，因为他们的蟾毒素可以被用于制造抵抗疾病的那些中国传统中药。就像刚刚就是在广告时间接到一通听众来电，他也在讲说有啦， 这个偏方， 这个我们当兵就听过了啊，我们知道这个可以做东西， 把它磨成粉啊， 对啊。问题来了，你要把百万只的蟾蜍送到别的国家去， 人家要吗？ 是，首先你要先怎么抓住这么多的蟾蜍呢？这就成为一个难题了。那个时候呢，当然就是我们有发起一些这个晚间我们一起来抓蟾蜍的活动，常常都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个故事常常听到，就先引进了某一种虫，以为这种虫 出事了， 对，以为这种虫是某一种害虫的天敌，可以把它吃掉。可没有想到引进一个环境以后，发现哇，这个环境我是王了，因为没有吃我的东西，所以我就变超强这样子。然后之后变成大家又要再就是用人工一个一个自己去抓它这样子。好，一个晚上呢，有14位的参与者去抓大小蟾蜍，才抓了80几只， 废话。 而且有记录以来，你知道吗？最大的海蟾蜍重达5磅13盎司。大家可能对那个磅跟盎司没有什么感觉，它几乎相当一把 AK-47 的，就是长度，就是那种机关枪的大小。你可以看它有多大。 天哪，它已经不是蟾蜍了哎！ 它等于跟一个成年人的半身一样大。 对啊。 很恐怖。 那个人抓蟾蜍，因为那个照片是一个壮年男子半跪在地上，然后抓那只蟾蜍，就很像抓一只烤鸭在他前面那么大只， 好像比烤鸭更大哦，小一点的乳猪都有可能。 很可怕。 澳大利亚政府专门训练了一只海蟾蜍缉毒犬队，在 Sydney 雪梨附近呢寻找海蟾蜍，结果有一条叫做 Nifty 的缉毒犬，因为长期舔了太多的蟾毒素，心脏衰竭阵亡。缉毒犬队改良了口罩跟眼镜，可是稽查的效率就大打折扣。环境保护者们越来越绝望，已经不求抓到活的了，他们推出了斩除三法宝，反正就是用一些化学药剂这样子。可惜都被政府否决了。因为那些化学药剂会毒害其他的生物，然后另外呢，还提出了一个法宝是高尔夫球杆，就是看到以后 敲它吗？ 打得远远的。但是澳洲政府也说不行啊，你可能会伤到无辜的蛙类，就是因为他们看起来很像啊，就是蛙跟海蟾蜍。 你不是专业的，你也分不出来。 对，怎么办呢？民间对于消除他们的呼声水涨船高，开始有网站罗列一些如何人道杀死蟾蜍的方法。各大澳大利亚的五金店，你都可以花上30澳币买上一罐蟾蜍喷雾剂，给院子布一道结界，就是喷一道，然后你就跳不进来。那另外呢，还有人想要做起蟾蜍的生意，在电商网站上面可以买到用蟾蜍做成的领结、硬币、钱包、名片夹、书签，还有皮带扣，但是。看起来，照片可以给你看一下，应该是不会想买吧？ 谁要买这个皮呀、啊？恶心死了！好丑的颜色哦，而且它上面就是有蟾蜍那种，它的皮肤表面泡泡， 对， 颗粒感， 对对， 这些就是。这种皮就是你在看一些很可怕的虐杀片，比如说魔山，然后有一些人比如说受到一些辐射感染或是基因突变 哦，或者曾经就是什么脸上有一些疤痕那种， 对， 然后就邪恶的角色的皮肤， 对，它就是邪恶皮的代表。 澳大利亚消除海蟾蜍的种种努力都宣告失败，这种绝命毒蟾 毒蟾蜍已经将活动范围扩大到澳大利亚东北部100万平方多公里的地区，无情的挤压本地物种的生存空间。但是有物种被毒死，也有聪明的物种学会生存。譬如说，澳大利亚的乌鸦已经知道最有效的方法是攻击他们的腹部，但是没有用啊，其他的大部分都还是挂点了。但目前呢，就是唯一几个比较欣慰的消息是，他们现在太多，然后他们开始有关节炎的困扰。 谁有关节炎困扰？ 海蟾蜍。 哈？ 他们有关节炎的困扰。结语是：大自然也许有自我调节能力。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阿福邓福如的《自成一派》，可怕的蟾蜍，可怕的外来种，来到了一个。 有很多人听完这个故事，跟我一样的想法吧。 怎样怎样？什么想法？ 比如说，当饲主看到你的宠物在舔蟾蜍之后，在草地上很嗨。嗯嗯。如果他是一个非常开放以及想要接收新事物的饲主的话，他会不会也主动尝试想去舔蟾蜍的背呢？ 你说人吗？ 对啊。 你会想舔蟾蜍的背吗？ 我不想舔，可是我相信有人应该会试舔。 有的，在60年代的嬉皮时代。60年代嬉皮时代，那个时候迷幻药的年代，的确是有很多人费尽了千辛万苦在寻找海蟾蜍，他们就是在找他的迷幻神经毒素。 好可怕哦。 Yes， 因为他对哺乳类，他对 就是一样啊，就是会有那种效果啊，嗯、对啊。只是当然这种东西都有可能 OD 啊，你不知道那个量要怎么拿，有可能 overdose， 还是要就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哦，一物克一物，那个逻辑好像很简单、嗯，就是我现在不想要 A， 我就找可以克制 A 的人来，嗯，然后找一个可以克制 A 的人来，发现哦 ，A 真的不见了， 嗯，但这个人讨厌了， 但那个被我找来那个 B， 发现哦，他才是更大的问题，嗯，那个时候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嗯，送不走 B 了，嗯，麻烦。我说一百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我说那些都无所谓，都是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请你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是误会，是输在是你不对。 待てね。 新世界的恶与善 ，Ugly Beauty。哦，谁来推我一把 ，On to the next one。一路背着太多大的活着零的灰尘，人生去上去上去，不想管就别管。台湾转的香水，灵魂拉扯，所以为难。这车子没法转，巨大，没得车子，还不花的必要。爱情线的步子，喜欢这个你的外形拥抱。想要活的，谁要回应，谁就做主。谁说错的，对的，说美的，丑的，若问我。 就立蔡依林，怪美的。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冬天去韩国滑雪，雪橇、雪杖、雪鞋都有人帮我准备好了，还可以冰上钓鳟鱼，现烤现吃哦。 So cool， 是哪家旅行社啊？ 飞腾旅行社啊，推出华川山鳟鱼庆典5日，还带你到明洞购物吃韩国八色烤肉哦。 打造你的旅游新感动，请上网搜寻飞腾旅行社。 皇后娘娘，皇上让奴才送点心过来。 本宫才刚用过膳呢。 这可是郭董银关宫拜妈祖的指定糕点福贵糕哦。 这绵密 Q 弹的口感，还吃得到浓郁桂圆和香脆核桃，真是美味极了。快给本宫多来几块。 快上网搜寻董事长福贵糕。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每当生活中遇到困难跟挫折，身边的老朋友总是会帮我很多的忙，但是许多老人家自己遇到问题时呢，却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或者是不知道该找谁帮忙。只要您有任何老人方面的问题，一通电话打给小明基金会老朋友专线0800228585 0800228585，爱爱帮我帮我，老人家的问题让老朋友免付费专线帮您解决哦。 我是艾怡良。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邱诗琳。非常荣幸，因为这个首张专辑《一克拉》里面真的收集了很多很多很棒的作品，都是一些有分量的大师为我量身定做，也包括今天我想推荐的这一首《耐人寻味》，它是跟我同样家乡来自马来西亚的 Penny 姐为我量身定做词曲，对，为我创作的这首《耐人寻味》。那这首歌也让我非常有压力，因为这首歌真的不容易唱，它就是要一气呵成，把那个感觉想说的话都唱出来。我非常希望大家也可以从这首歌里面听到不一样的邱诗琳。 有没有人还没有睡，有一堆事说开了又想反悔，但总是欲人为，那段曾经困惑的以为，我不是想要证明谁是错是对，多么迂回，让两个人都心里憔悴，还交换着陈年的往事来回味，细数伤悲有多么痛彻心扉，就有多岌岌可危，多么愚昧，让两颗心都同时往下坠，还嚷嚷着谁会先彻底的崩溃，承认后悔有多么耐人寻味，我无言以再走一步就犯规，我们曾经天真的以为是分开让距离更美，但已挽不回，多么迂回，让两个人都心里憔悴，还交换着陈年的往事来回味，细数伤悲有多么痛彻心扉，就有多岌岌可危，多么愚昧，让两颗心都同时往下坠，还嚷嚷着谁会先彻底的 崩溃，承认后悔有多么耐人寻味，我无言以对。 本周的 UFO New Star， 他是邱诗琳，时间呢来到2:54。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这个小时的最后呢，要为你送上的这一位呢，马上在星期六的时候又要登上小巨蛋主持，也就是今年的在台湾就是像中国的春晚啦，就红白艺能歌唱大赏。然后今年呢，他就是两边总主持人，他是黄子佼佼哥。那当然呢，在下个小时呢，也会送上这个。如果您礼拜六还没有计划的话，想要去参与这个红白艺能大赏，据说没有尿点的小巨蛋，然后有几组艺人轮番开唱啊。 哎、欸，我没有数，哎，太多了。 对啊、嗯，因为就是要陪大家一起，就是度过春节除夕夜的晚上。那除了那一天呢，你可以看到焦哥之外，你也看到红队的广播女神， 你不要在那边讲了， 吴玛丽，非常的棒， 简直黑人问号， 我简直 满头的黑人问号。 所以呢，在下个小时，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然后呢，可以就是跟玛丽姐姐拿个票，可能是两张，可能是三张。 对，因为有的是三连号，我是不会那么残忍，就是二，然后再送一个人一张这样子。 对。 就有的人会很 lucky， 有三个人可以去看。 是的，好，所以下个小时呢，如果你想要这个礼拜六去看红白艺能大赏的话，在小巨蛋的话，下个小时欢迎你打电话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来。02-23639955，现在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焦哥的新歌《再见过去》。 但是你不用怕，我愿为你出发。过去自私的我，为你成长。我的过去真真假假的情，希望你不会在意，不要怀疑，因为我对你感觉如此肯定，不必考虑我的关心。有没有谁去自私的我，为你成长。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想卖我的原厂宾士，70万收， 30要不要？ 95不能再多了。 您的宾士车舍得任人随便喊价吗？ Mercedes-Benz Select 原厂精选中古车，以最专业的鉴价评估您对爱车的每一份用心，让您的挚爱比想象的更有价值。就是现在以旧换新，感受宾士的完美。 Mercedes-Benz Select 晨曦完美。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我独坐窗外等你回来拍一次重圆， 延禧攻略主题曲重圆。 安以威十分信音乐风华唱片。 等你进口直接。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 我是 Erica 刘爱丽。 我要绽放灿烂，任性贪玩，现在未来快乐的交换，为自己迈开飞碟恋爱。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总统府资政吴理培、李远哲和前资政彭明敏与长老教会牧师高俊明发表公开信，呼吁蔡英文总统不要寻求连任。吴理培今天透露，去年12月27号，他已经以传真的方式告知蔡英文，本人即刻辞去资政。根据了解，李远哲也在1月1号当面向蔡英文总统辞去资政，但是蔡总统没有准辞。总统府官方网站上资政介绍也还是挂着吴理培和李远哲的名字。蔡英文总统元旦谈话提出了岁计剩余分享弱势的构想，高雄市副市长洪东伟今天受命在行政院会询问中央的岁计剩余会不会补助地方。财政部长苏建荣和主计长朱泽民回应，若要补助地方必须经过立法院通过，而且要有科目。行政院长赖清德也说，解决地方债务不是靠中央岁计剩余，重点在于开源节流，要靠地方兴起建设。推动公共建设一开始虽是支出，但长期规划后地方税就能增加，建议高雄市政府朝这个方向规划思考。新北市长侯友宜在院会当中提及了发展山海观光路线以及工业区开发的议题。侯友宜认为，新北市幅员辽阔，可以思考从山到海如何串联起一条有效的观光动线。赖清德希望新北市提出可行性规划，再与观光局一起讨论。另外，也请新北市政府盘点工业区开发点，中央一定协助招商。四家离岸风电开发商确定无法取得2018年比较优惠的 5.8 元等购费率条件，其中沃旭能源已经决定暂停在台投资。经济部长沈荣津今天和风电业者开会沟通，沃旭能源在台最高层主管也没到场。沈荣津强调，现在社会上很多声音抹黑离岸风电，开发商决定成立专案小组与社会沟通，好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能源多元化的选择。至于沃旭的态度，沈荣津强调，只是暂停投资，不是退出。四家业者现在都得用今年的趸购费率，今年价格有没有可能上调先前预告的 5.1 元？沈荣津指出，今天会中没有讨论到细节，但有告诉开发商，一定得把预告价格计算方式不合理的部分，以及具体佐证资料准备好，能源局才能和趸购电价费率委员会沟通，也才能协助调整费率。台湾东部海岸最近出现许多蓝紫色的僧帽水母尸体。东部海岸风景区管理处提醒，尸体和活体一样具有毒性，千万不要触碰。根据拍摄到的画面，这些僧帽水母藏在碎石上，半透明的外观类似气球或者是塑胶袋。僧帽水母为世界第三毒，曾经在台东县沿海大爆发。绿岛北岸海域发现过大量的僧帽水母，花莲县的七星潭还有花莲西出海口也陆续发现僧帽水母的尸体。 东莞处指出，碰触到森茂水母之后，皮肤就会剧烈疼痛，还会留下红色的鞭痕，两到三天才能消散，毒素还可能渗入到淋巴结，水母的刺也会产生过敏，这些一连串的反应，就算已经死去的森茂水母或者是脱落的触须，在几个小时之内仍然可能导致同样的伤害。花莲县海洋生态保育协会指出，这几年花东沿岸除了森茂水母之外，其他种类的水母也相当多，研判除了受到海象还有气候变化的影响，也因为农业用的营养盐渗透导致海岸有氧化，促使海藻增生，水母又与藻类共生，数量才会增加。南海综合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6点，成为1993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5点，246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63点，708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30点，2500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2点，跌幅 1.07%， 3006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61点，9492点，成交金额896亿。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宜兰县可能下起局部大雨或豪雨，基隆北海岸和大台北山区也不排除局部大雨。以下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眼界决定地位，继信义计划大址新版之后，台北第四座豪宅村即将崛起，新庄副都心价值密码尊胜白金，新庄副都心唯一园林纯住区，均值三房，精英落成，8201-2666，尊胜白金，50甲建筑行销。 老爸喜欢舒服宽敞的第二排座椅，妈妈喜欢上下车方便，女儿喜欢电动滑门，老婆喜欢安全的 Honda Sensing。 Odyssey 日本原装私家座舱，不只是我的爱车，更是全家人都爱的车。最佳进口大型 MPV 年度销售 No.1， Odyssey 19年式全新到港 Honda。 工商服务，各位听众朋友父老乡亲大家好，阿公阿妈都在说跟他们说话都不通，因为现在他们的台语是土土土，半句台语都听不懂，真的是说到给他们目头好打开。我说乡亲啊，老师有在说啊，今天听方南强台语讲堂，跟你说俗语，还让你学台语，阿公阿妈都欢喜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让你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张信哲。 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Hey baby, hey baby, hey girl, say boy, say hey baby, hey baby, hey hey baby, baby. I'm the kind of girl that hangs with the guys like a fly on the wall with my secret eyes, taking it in, try to be feminineMake a bag, watching all the same. Misfit, I sit lit up, wicked. Everybody else surrounded by the girls with the tank tops and the flirty ways. I'm just sipping on chamomile, watching boys and girls and the sex appeal. With a stranger in my face who says he knows my mom and went to my high school. Baby 来到了3:08，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从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就已经预告这个小时，现在 right now 我们要请你前进小巨蛋。 就在这个星期六，2019年1月5号星期六，在台北的小巨蛋呢，我们要录影了。要录什么呢？就是今年台视除夕的特别节目《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今年是第10年，所以呢，准备了很多的门票，想要请飞碟大家。支持红队的大家，欢迎可以来锁票，想要请大家到现场，就是听很多、很精彩表演。因为大家你知道，所有人出来就是可能两首歌一首歌、所以那些歌手们应该是用尽全力在准备那个表演给大家看。 所以现在你打电话进来啊， 那你这样你又 那你必须要就是都要支持红队吗？那一天 就是今天的通关密码，就是你支持哪一队？当然是要支持我这一队啊，红队啊， 要支持玛丽女神的红队哦。 对，今年呢就是红白他们也有做出那个，因为你在现场，在现场应该就可以投票、那还有就是你有下载手机的 APP 的也是可以投票的，我记得。那今年就是当然刚刚说到了总主持人司仪，大司仪是黄子佼佼哥，那 真的、 红队呢就是我跟少伟哥，白队呢就是张立东跟花姐，这样子会各自领军不同的艺人来表演。那今年的红白录影呢，这星期六预计是5:30开始录影、 是下午5:30、我以为是录整天诶、 整天太硬了吧，你说像犀利趴那样是不是、没有，我们就是很紧凑、一个完整的很长的演唱会这样子、5:30开录，我们表定是到10:30，我记得焦哥应该是不会让那个时间 delay 太多。 对啊，哇，那这样其实很快耶。 对啊，蛮快的啊。 好，所以现在你如果想要这个礼拜六前进小巨蛋看，今年你可以抢先看，而且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幕后的， 对， 对不对？就是因为之后我们的2月的时候，我们在除夕夜晚上看到都是已经剪接过的，没错，你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今年的红白艺能大赏的话，现在就请你马上 赶快call in进来吧，请打02-2363-9955 我会问你支持哪一队，你应该知道你要说哪一队吧。 首先欢迎红队， 或是他是 葛西瓦啊， 对对对对对。今天呢会自肥，就是除了会有特别的企划，特别艺人之外，有些歌手安排都是我们红队的歌手、让你知道红队的阵容有多坚强。 相信自己做得到，葛西瓦。 来就是你记享受在这种屁屁没有一定的道理 被人看来把路到底 别人在原地耍 我靠着自己觉得到 做这里会被打飞 我相信自己觉得到 别人就想打开 那卡住就拉不到 都别会麻痹麻痹别人在原地耍飞 我靠着自己觉得到 做这里会被打飞 我相信自己觉得到 现在的时间是3:14，现在的日期是2019年1月3日，但是在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这一个小时会给你像是春节夜晚的感觉，因为这个小时就是为你送上红白艺能歌唱大赏红队以及特别嘉宾，让我们掌声欢迎蔡依林。 不想洗澡，自怨自艾自怜，放弃治疗，系统不正常，杂讯干扰。 很多人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说打不进去，打不进来。你要像葛西瓦一开始唱的，你相信自己做得到。 哎，我要跟大家说，我觉得在所有送红白门票平台当中，哥哥妹妹有一则听众是竞争力应该是最低的。 为什么？ 因为本来就是可能透过广播，在听广播就已经没有那么多，然后又听哥妹妹有意思，你又知道今天送门票，那其他都是很大的平台啊，比如说什么台湾大哥大那些，然后那个竞争力很强哎。 好，要相信自己做得到，赶快拿起电话来拨打02236399555，正面积极跟消极说拜。这首歌来自于Jolin蔡依林最新专辑《Ugly Beauty》。消极败 不想假笑隐私人淡想理却难不想得到难过到走心一了百了很梦不正常历史线断掉分分三个字多满一个字悲哀莫大于心思全身只剩眼神思爱情卡关孤单寂寞难熬生活卡关外部都没折腰运气不好总要下卡来那需要沉淀思考命运莫名其妙说得好在哪里的他在哪里谈好消极好消极一下好人生有个地场说得好留恋不太好当作伤得好消极好更消极我收在一笔多少说得好在哪里的他在哪里谈好消极好消极一下好人生有个平常说得好留恋不太好当作伤得好消极好更消极拥抱再奋斗想要说得好在哪里的他在哪里谈好消极好消极一下好人生有个平常说得好留恋不太好当作伤得好消极好更消极拥抱再奋斗想要休息够了重新让你发掉颓废够了活动活动手脚消极够了拜拜告别烦恼活着就有希望一切都是真了 02236399555。接着下来，红队要上场的是。3:17，这首歌曲来自于 BCW 跟佳佳。 已经不是以前佳佳的佳佳。 到底差多少？我还是没有看到。 你到最近都还没有看过他最近表演的照片吗？ 没有。 那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佳佳。 Yeah， 东岸。 Guess who's back？ 带着充满爱的 vibe， 我 got my Vans on， 还 Air Force White， 掀起新浪潮，没有别的路 ，so true， there ain't no tattoo， 我有的自由差都不大 ，so real quick， 秒把地潮给剁碎 ，hell yeah， 掌控一切去变成教练，镇压这个 WGY，VIP， 几个巨星一滴吉他聋哑病， 曾经我的世界被负面给包围，周围星空是暗淡，几乎像是不瞎眼，累积的误解堆叠怎么都无法销毁，淹没在蜚语流言，像往我头上浇水，终究不是粉丝花朵，我还是罩得住，渴望即使我追逐，不管大的雾，饿的不止要雨，还要你手上掉干菜，太给你遇上冰山，给你要翻船。 跟着旋律怎么来的，不色是亮黑还白的， That's 东海岸的 favor Baby, can I do it one more time? Whatever you say, 总在意那些 I ain't worried about nothing We ain't worried about nothing 这一点像是意外，这一题没记载，地点今晚不是你问题外，我把阻碍踢回黑的绝不奇怪，要把这个时代千万别太意外，张开你的意外千万别压抑，后续你会很压抑，要怎么驾驭？目光等到下一句，到聚集地，把你勾的下一律。My flow like a water, not new splash water， 感受那么深刻，连讯号也能侦测。Before the fans, before I draw the chain, do the one last time for me, do the one last time for me, do the one last time for me, do the one last time for me.这旋律怎么来的？肤色是亮黑还白的 ？That's 东海岸的 favor, baby. Can I do it one more time? Whatever you say, 总在意那些。 I want about nothing. I want about nothing. What you talk about, boy? 同样呢是嘻哈挂在今年的台北狂放电当中，紧接着在跨年之后出场的也是一出场碾压全场，一样来自于红队，掌声欢迎顽童。 哦，身为一个不管在哪举办演唱会都会秒杀的人，顽童在我们这一队 放心不少， 心里很踏实。 但是你现在已经知道对手是谁了吗？ 我知道对手是谁， 顽童的对战对手。 我不能讲啊， 哦、 我不能讲那时候他们会怎么排谁对谁这样出来这样。 然后会是出来以后，然后就默默。 我只能说截然不同。 哦，真的、啊。 他们有他们的市场，但我相信顽童是很强的。 默默在心里想说，哼，下四对上四啊。 讲的我依然叫做木月，机会大也反正不见，放在这边感情不变。 放出我送你线的照片，那些年的朋友就不见。但是这个地在龙留恋，深刻的友谊不差个 笑脸。My life， 想躺着赖着，算的赚的耶。My life， 仿佛 never sober， doesn't matter。不要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Yeah.先问自己最近到底过得怎么样。 说好的旅游，忙完就要认真的拥抱地球，坦 非常赞美的一千路虎，完全根本贯彻对了所有进度，把陈希同一 rapper 全都留在经典场，我得到说要马上就飞，别问我去哪，置身事外我的电话让你都没声，夜的色傻逼签约敲着 midi rock 风流倜傥几个夜晚派对不顾门面， Celebrate life 没有别的，穷活在歌里面，Celebrate life, 没有别的。Celebrate life, 没有别的。Celebrate life, 没有别的。Celebrate life, 没有别的。Celebrate my life, 想躺着赖着，算的赚的耶。My life, forever never sober, doesn't matter。不要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先问自己最近到底过得怎么样。Goodbye, goodbye.妹妹去 battle， 巴不得妹妹的 battle， 把你们全部都叫过，阿萨布鲁都跳过。喝酒最好不要混酒，他妈的不要强碰。都已经怕 battle， 那就别再在乎那么多。Yeah yeah， yeah, yeah. 懂得享受当下没有错。回过后的心里没有洞，躺在泳池漂流，还有谁能关注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全都让我去挥霍。Yeah yeah， yeah okay, okay, OK OK， a couple bosses coming through， so get up out my way。International flex passport king， get on with the thing。About to choose the game, guaranteed to pan. We gon' hit him with the dash dash, shot shot shot shot shot. We be stacking up that cash, he just saying we're a roll. You're going way too fast, move it just relax. How you tell him never that you're going back? Celebrate my life, 想躺着赖着，算的赚的 yeah. My life, far from never sober, doesn't matter. 不要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 yeah. 想问自己最近到底过得怎么样。 待てね。 每个念头都是最美的念头。爱一凉，一整夜。 我们握着太多太多无所谓的，我们都想要的。但我们却拥有一整夜的时间，逃避那些我不想要的。So take what you need，I'll give mine。挂上该死的 warning call， 我有一千个借口留着你，但机总得飞。Oh, oh 我的夜 ，Oh 我的夜，好做的夜，昨天的夜。 释放出来一整夜 EMI。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以下哪个选项最符合你的需要？ A 安心保障， B 品味高尚，当然要选 C， 全部都要。月底前入住 Mercedes-Benz The New C-Class 轿车，即赠一年以示保险，再享商务旅行组，还有 Mercedes-Benz 全车系首期免付，详情请洽台湾宾士授权经销商。 有其田哥 K 哥喽！谷物专家有其田震撼再推出有机三色谷麦片，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三色谷麦， 大燕麦、黑麦、紫麦就定位， 三大营养， 蛋白质、膳食纤维、花青素全都有， 全谷精华， 胚芽、胚乳、麸皮通通到， 鼓动健康新风潮，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请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他笑着笑着唱出温暖的代表作，邱诗琳一克拉， 一克拉的体贴比钻石更耀眼，甘愿陪你一起好好。 邱 邱诗琳一克拉专辑12月18全面发行，环亚音乐。 大家好，我是 Kara CC。 I cannot stop myself from thinking about you baby， 每天都多爱你一些。 Fade in hou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时间来到3:28，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这边要跟大家说，感谢大家的踊跃电话 call in， 很快就把票抢购一空，哎，没有够啦， 抢 光，抢夺，对，抢夺一空，扫光光， 一定要讲一个很老派的话语，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就是我也尽我的全力要到了一些票来送大家，但是就是你知道没有办法，人人都讲，我很遗憾。 哇，真的哎，广播女神就是对飞碟的听众特别好， 就爱点你，哎，但是位置有点高， 特别特别好，特别好， 我让大家坐高一点，可以俯视全场。 在飞碟联播的 APP 上面，我看到最好笑的一个留言是：对啊，你叫我们打电话，你要相信自己 ，OK 啊，我打。所以你知道我在公司打，我在公司打，你知道我每次公司打外线，我要打我自己的身份证字号，再加上， 哦，你就是公司的密码就对了。 还有员对，还有员工密码，还有就是对。 我超级相信，刚刚是很多的上班族在打电话，因为背景安静到一个不行，就是喂，你好。哦，叫马克，欧洲的欧马，那个动物的马，很冷静，一副在跟客户谈事情的样子。 殊不知是在为自己的周末做打算啊，大家。 对对对。 反正现在都由不得我，我身体不合作，被太高快拉住我，被你牵的鼻子走。太高快拉住我，早忘了过多久，我似乎没听过，放任每个路口，在这座鲜艳的城市里头，每个笑容都藏着什么，不需要多说，脑袋可方向盘转动随我，打碎这微信定位控制你和我， 该上左还上右， 该上左还上右，反正现在都由不得我， 我身体不合作， 别太高太快，快拉住被你牵着鼻子走， 结果却能够有不得我， 幸好特别温柔， 被太高快拉住我。 星期四的下午，我们送完票之后，哎，你知道我要干嘛吗？ 不会是妹妹爱漂亮吧？ 不愧是广播女神，就是如此的聪明啊！ 最近你有用到什么新玩意儿吗？就是我今天因为星期四的下午，或是妹妹爱漂亮，欢迎大家一起来，就是保养啊、彩妆啊、一些好吃的食品啊，反正就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或健康变好的，或变漂亮的，我们都很开心。 Yes. 大家可以来讨论。所以呢，我就看着我的蓝色眼影一会儿，我就想说，为了大家，我来试试蓝色眼影好了。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买？ 没有，那个蓝色眼影呢，是我买了可能相关厂牌的东西，所以他寄来就是给你试用。但蓝色眼影我觉得很难驾驭，即使他那个蓝就是很美的蓝，然后你上他的官网看彩妆试妆照，也是非常的美。但是我今天下手第一笔，我就， 对啊，你今天不蓝啊？ 因为我就是蓝了之后发现出事，我就拿棉花棒一直擦，然后再用其他的东西把它盖过去。就是蓝色真的很难驾驭，我还是呼吁大家三思。就是我超像就是被人家殴打之后才出门， 殴车蓝色的殴车， 就是你那个，除非你的底可能要弄得很干净跟漂亮，那个蓝上去才美。但是像我这种彩妆的小菜鸟，哇，真的是很容易失败。 因为在 YouTube 上面看那些很会画的那些美妆 YouTuber， 画蓝色的那真的就是 high fashion， 他们画出来是真的。 但你要想，他们的本人应该那个妆也是非常的惊人，他们光打成那个样子，然后还如此的显色，那些妆真的是看起来很美，可是你未必可以在，就是你看到很 美，路上走来走去，可能会有问题，会被人家侧目一下，太正了。 但是呢，我用了一个新产品，我觉得蛮不错的。 是什么？ 之前呢，我跟大家分享过，我用头皮水用得很开心，就是觉得就是小出油啊，头皮也比较不会臭啊。然后因为大部分就是头皮，我头发的保养就是这样嘛，就是头皮水，然后在发尾就抹一点油，反正各式各样油，因为常常染发会很干。在跨年的时候呢，跨年女生聚在一起，就是哦，我用看你的里面有什么，你用看我的有什么， 分享彼此保养品。 对，我就用了我朋友的一个也是护发素，擦上去哦，头发软绵绵， 哎呦， 什么东西？那是蟾蜍用出来的东西吗？这么有魔力？我想说什么啊？我就马上上网 Google 大瓶，然后就是也不会很贵，所以如果你最近刚好手边的护发的东西用完了，你可以考虑看看，它叫什么？果酸 1.0。 马克玛丽真的很快要开一个，就是 Facebook 的那个叫什么页面社团。 就是如果我自己用的好用的， 就是美美爱漂亮，可能真的需要开一个社团。 有。那我需要大家真的愿意加入我的社团，有点信心，我才要开团。 对，要就是要资讯分享这样子。 对对对，哇，我好像卖家，我保证我都是亲身用过的哦。 Yes。 对，那个果酸 1.0 我也是自己用过之后才觉得很舒服，就因为一瓶才200出头，就是可能有人觉得很重视那200块，我是觉得200多，然后要打管了呢，可以当啦，用用了呢。 妹妹爱漂亮，最近你有用到什么就是保养品，然后觉得很棒的，或者吃的、喝的、用的，觉得让你自己变得更好的，欢迎可以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下你的使用心得，还有推坑，或者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分享02-2363-9955。 一条无声的街，一家古老的店，一个空的房间。一个没熄灭的烟 No， 一路留下谜语，然后再次逃脱，往回推算只剩不自然线索，不具名的心 假的用错， 时间也 牵着多余巧合， 找不出痕迹，完美到要怎么相信这是命运？也许再见不到你，没有办法停止寻找你，只凭着昨晚凌乱的回忆。墙上和你 body 唯一的合影，刺穿相片的笃定，也刺穿我的美梦，我的爱情，我的不冷静。那间拒绝无印象中明明不在这， 他突然出现了，往来的计程车看起来也是怪怪的，随风一般乘客躲着我，不怪我喝的酒，我是现在哦也散毫无不清的关系，很明显你是故意，难不成是我自作多情？ No no no no no， 没有办法停止前往凌乱的回忆，墙上和你把你唯一的背影，四川乡间的土地，我的美梦，我的爱情，我的不冷静，种种一点太多乱了我笔墨，越深就越觉得疑惑，也许不会有结果，却不能不假思索，也刺穿我的心，还有我的叹息。我像个神经病。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耶，哦哈，啦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丁世光的神探，我们需要美妆保养品类的神探来告诉我们最近美美爱漂亮，在星期四下午的第二个小时，你有什么用到、吃到、看到，觉得很棒，让你自己变得更好、更厉害、更美、更帅的东西，欢迎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跟我们分享。在这边呢，有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刚刚玛丽提到的，像是头皮水啊、果酸 1.0 啊、Mina 问了说，有 Dream Trend， 然后有直觉，有蜜拉，请问是哪个牌子的呢？ 我用的那一个是 Dream Trend， Dream Trend， 或是你打中文凯梦， 凯 子的梦， 凯子的。 难道老板创业是这个意思？我终于明白了， 这就跟那个法国矿泉水一样嘛。哦、就跟法国矿泉这个例子，我在马克信箱讲过很多次了。那个矿泉水的名字就是大家听起来哇，法国来矿泉水 Avion 听起来好棒哦，但其实它是英文的倒过来，它的倒过来拼就是 naive， 就是。你幼稚啊，幼稚喝这个东西、对，天真，你天真才买这水。 原本大家还觉得这牌子有点难记，现在全部都记起来 了。对啊，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只用过跨年的那几天，就是也不是长期使用。然后如果你有疑虑的话，因为它那一大瓶，就你身边女生朋友那么多，我觉得你们就先买个一瓶，然后跟朋友分装，一人一半，可以感受一下，因为它也是香香的，是我觉得可以接受的香味这样子。 那接下来你的头皮水呢？头皮水就是偶尔提了一次，然后玛丽刚在关麦的时候还说，我只是偶尔提了一下，我没有特别提，可是为什么这个好像、 就是我时不时就 大家 突然 就 收到私讯， 就 是那个牌子什么，那个牌子什么，刚刚果酸一点是凯子的梦嘛，凯梦，然后我用的头皮水是发基因，头发的基因，然后它是一个橘色罐子， 而且那时候你买是直接跟发廊买，对不对？ 那时候是发廊，然后是我的设计师说，哎、欸，你这先回去用用看，他直接送我一瓶。我跟你说，很多人都这样，先送你一瓶，就哦送了，然后 未来商机无限啊， 我就是会开始掏钱一直买这样子。 免费的，免钱的最贵， 真的。 在飞流联盟的 APP 上面呢，也有听众朋友们推荐说他长期有用 UN Plus 的泡沫洗面 Mousse， 你有听过这个东西吗？ 没有欸。 你是不是对于泡沫跟 Mousse 都会有一点不安全感？ 可是我早上洗脸就是用 Mousse 洗脸啊。 欸， 因为我就觉得 Mousse 的清洁力好像比较不会那么强，我自己觉得那个状态啊，然后就是觉得比较清爽。 他说很清爽，皮肤不会憋憋涩涩的。 嗯， 好像不同年代追求的不一样。我记得在我比较十几年前，那时候追求好像就是要洗完要很紧。 哦， 可是现在好像都不是，现在就是要洗完是那种就是 温和的感觉，因为我们年纪越大，那个油脂分泌会越来越少的。 对啊， 刚刚说到那个护发，就是有些人就是你洗完头，尤其是长头发的女孩，你可能会抹一些发油什么的，那个真的是要注意。你可能抹完开始吹头发，你又刚洗完澡，你的背就是你的油跟你的背可能会勾来勾去，所以有人开始会有背部痘痘的问题。 哦， 因为我朋友就是前一阵子也是他背部开始长痘痘，他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说是不是因为你真的抹发油的关系，因为真的蛮多人是因为抹发油你的背在长痘痘。 哦， 他就说没有啊，我都有穿小背心在吹头发。就有一天我们在外面洗澡，看到小背心后面是挖 空 的，你知道挖空，然后跟我说你有穿小背心，你的衣服根本就没有隔绝，你在说什么？ 哦，所以就是涂发油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到，因为可能会扫到你的背部。 对对对，爱注意，就有可能你背部的痘痘的原因是这个。 哦哦哦，我的哦在哪里？我的哦。 情的洒脱是你要的自由，那我宁愿回到一个人生活。如果忽冷忽热的温柔是你的借口，那我宁愿对你从没认真过。猜不透，相处会比分开还寂寞。两个人都只是得过且过，无法感受每次触摸是真的，是热的。是你要的自由，那我宁愿回到一个人生活。如果忽冷忽热的温柔是你的借口， 谁错，我已不想追究，越是在乎的人越是猜不透。 真实和虚拟的万头千绪，理智与感性的青春物语，都在有感觉的秘密基地。 焦虑是个大恶魔，喜欢在安静时刻来着火，拿着放大镜监视着我不喜欢的一举一动。也许是我想太多，让不安在潜意识里结了果。求求梦境的导演，别再特写我的伤口。没办法改变什么，我竟然困在这个虚拟世界。快找个理由跟他划清界限。可怕的并不是留下的黑眼圈，是醒来后还把自己困在昨天。清醒吧，认清这个虚拟世界，只是个假象，就算不断上演，全是由你找来的临时演。 有感觉第二张创作专辑，有感觉的秘密基地首播推荐，虚拟世界献给每个曾在噩梦中重生的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恭喜上榜！ 中华邮政招考1月16号开始报名，名额多，门槛低，起薪高。内外勤只要高中毕业就可报考，外勤还免考英文哦。 想去邮局工作，现在就开始准备， 请上网搜寻百官网公职。 想要大展身手，让居家环境焕然一新，你需要一个好帮手。 我是德国凯奇集团亚太区总裁克劳斯·普玛亚。Katja is the largest supplier of cleaning equipment globally for over 80 years. Make your cleaning enjoyable and convenient. Relax and leave the cleaning to Katja. 德国凯奇截然不同 ，Katja。 有没有睡得好？ 飞碟首选强打星黄子佼已经登场。 重要的工作是否不小心迟到？身体是否恙？心情是好是糟？ 1月7号起，飞碟随堂考，景安要送给你2019年历。 陪我翱翔自由。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No one is available to take your call. Please leave a message after the tone. I know this, stop calling my phone. Pretend like you care, makes me seem unfair. I got this, just go call them girls. They sleep on my bed, I pay for the rent, no. How many times do I really have to let you know? You mess up once, so I know I gotta let you go. 不要再拿胡闹，快点给我放轻松。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Many times do I really have to let you know? You mess up once, so I know I gotta let you go. 不要继续胡闹，我的睡眠不太够。Yeah, yeah, yeah, yeah. 天啊，弹了弹失败，碰到你我好无奈。Look at why you calling a baby? 想不到你这么坏，各种招数都敢来。Why don't you go hang with a lady?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Yes, I know this. Stop calling my phone. Pretend like you care. Makes me seem unfair. I got this, I got this. Just go call them girls. They sleep on my bed. I pay for the rent. No. How many times do I really have to let you know? You messed up once, so I know I gotta let you go. 不要再拿胡闹怪你给我放轻松。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Do I really have to let you know? You mess up once, so I know I gotta let you go. 不要继续胡闹，我的睡眠不太够。Yeah, yeah, yeah, yeah. 天哪，他们太失败，碰到你我好无奈。Who that? Why you calling me baby? 想不到你这么坏，各种招数都敢来。Why don't you go hang with the lady?So I know I gotta let you go. 不要再拿胡闹，快点给我放轻松。Yeah, yeah, yeah, yeah. How many times do I really have to let you know? You mess up once, so I know I gotta let you go. 不要继续胡闹，我的睡眠不太够。Yeah, yeah, yeah. 傻眼了 ，Sharon CC 傻眼了。 UFO Radio Remix 版。 傻眼了。3:54，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好，你念力先停一下，停一下，好好跟大家说拜拜拜， 拜拜拜拜。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Tonight, you're probably gonna start a fight. I know this can't be right. Hey, baby, come on. I loved you endlessly when you weren't there for me. So now it's time to leave and make it alone. I know that I can take no more. It ain't no lie. I wanna see you out. 全主打， 记你的名字后强势回归 ，Red Wimps。 なんでそんなにそっけないのさ、そっぽ向いてさ、君の方から誘ったくせに、俺じゃないなら早く言ってよ。そんなに暇じゃないんだ、ちょっとひどいんじゃない、あんまりじゃない。 全新音乐元素，深入灵魂的共鸣节奏。OK Rock 爱纽最强豪华阵容跨刀合作。 雨に打たれりゃ流れちゃいそうな僕のこの勇気に泣きたそうだよ。愛でも愛でも何でもいいから無様になれたら楽だったのかな。昔好きだった歌が今は悲しく聞こえる。